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赵无极回头一看，自己燃的香早就已经灭了。 算你们过关了。 他此时也不愿意再留下来，作为笑柄的感觉可不舒服，转身就要走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有些虚弱的声音响起。赵无极扭头看去，说话的是刚刚还在调息中的唐三。 赵老师，等一下。 小刺猬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已经通过我的考验了。 赵老师，对不起，刚才我太冲动了。不过您的实力对我来说太过强大，我不得不全力以赴。我帮您将体内的暗器取出来吧，不然的话恐怕会对您身体有所影响。 藏在唐三指甲中的十根龙须针此时都在赵无极身上，那鼓起的伤势可不是随便就能化解的。由于龙须针是发金天然形成，本身虽然属于金属，但却不是磁石所能吸引的，再加上一刺入体内就已经开始纠结起来，哪怕是唐三亲自出手，也必须在受伤时间不长的情况下才能将其解除，否则一旦深入血肉，就只能将伤处彻底的切割了。好在赵无极的不动冥王身防御力惊人，在施展龙须针的时候，唐三的内力又已经有所不足，所以龙须针只是伤到了他皮肤的位置，否则要是龙须针射入体内，那可就不是能够救援的了。听了唐三的话，赵无极的脸色好看了几分，但同时老脸一红，毕竟他是一名魂圣，面对一个还不到30级的孩子，竟然用到了第五魂环，这分明就是以大欺小。不过这小刺猬也真的是厉害，那千奇百怪的攻击也着实令赵无极大开眼界。唐三来到赵无极面前，先确定了一下他身上的龙须针位置，眼看龙须针大都是在皮肤下纠结，并没有深入，他也松了口气。和赵无极全力一战之后，他心中的怒火也已经消失了，此时多少有些后悔，毕竟人家是老师并不是敌人，自己出手确实有些重了。当然在之前那种情况下，面对赵无极带来那股无比强悍的压力，自己不用全力也不可能。唐三的右手重新变成白玉色，手指飞快地在赵无极的一个伤处上连点几指，控鹤擒龙一带一抹，一个金色的针尖已经从皮肤下露了出来。唐三捏住针尖用力一抽，将一根龙须针取了出来。赵无极这活罪可就受大了，龙须针刺入体内之后立刻卷曲起来，与他的皮肤筋肉连接在一起，这一外抽所带来的疼痛，哪怕是神经大条的不动冥王脸上也不禁一阵抽搐。当唐三将全部龙须针取出之后，赵无极身上已经冒起了一层浓浓的蒸汽，全身都在剧痛中被汗水布满，不过他也算硬气，愣是没有哼出声来。又吃了一根奥斯卡提供的香肠，赵无极全身的伤口开始快速的愈合，疼痛感也相对减少了几分。唐三刚刚恢复不多的内力再次被耗尽，这次他甚至连话都没有说出来，就直接昏了过去。幸好奥斯卡在他身边，赶忙将他抱住。赵无极实力强大，身上的伤势都是表面的，并无大碍。在奥斯卡的香肠和腊肠作用下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恢复了九成。看着昏倒在奥斯卡怀中的唐三，赵无极的眉头微皱。 慕白，你负责让这四个新生入住，明天开学这个唐三弄得满地的武器，谁也别动啊，有的上面有毒，等他醒过来让他自己收拾。 赵老师今天怎么了？中邪了？干嘛跟几个新生过不去啊？ 有本事你再大声点，让赵老师听见才好。他现在估计是憋了一肚子火，正不知道找谁发泄呢。 我们先把他们几个安顿下来再说。 戴沐白将朱竹清从地上抱起来，对于朱竹清那冰冷的仿佛能够杀人的目光，他好像根本就没看见似的。奥斯卡看看戴沐白，再看看另一边的宁荣荣，嘴里嘀咕着， 哎，为什么你们抱的都是美女，我抱的却是男人？ 哼，这就是人品问题。 当唐三从昏睡中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外面的天色已经渐渐黑了。睁开有些迷糊的双眼，唐三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木屋之中。房间不大，大约有几十平米的样子。除了他躺的床以外，另外还有一张床。奥斯卡正坐在床上，嘴里喃喃的不知道在念叨什么。 这是哪里啊？ 这是我们的宿舍，以后你就和我一间了。哎，你叫唐三是吧？今天你可真猛啊，连赵老师那么刚猛的人在你手上都吃了大亏。 小五呢？他怎么样？ 放心吧，他没事，他和那个漂亮的宁荣荣住在一间，睡一晚应该就恢复了。那个七宝琉璃宗的宁荣荣可真漂亮。 说着他还吞咽了一口口水，桃花眼中异彩连连。唐三支撑着让自己坐起来，内力大量消耗后最忌懈怠，如果不及时恢复，很可能会令自己的修为降低。 喂，唐三，我们以后就是舍友了，先认识一下怎么样？我自我介绍啊，本人奥斯卡，29级气魂师，武魂香肠，人送外号香肠专卖，你可以叫我香肠专卖奥斯卡，也可以直接叫我小奥。嘿， 不是大香肠叔叔吗？ 呸呸呸，什么大香肠叔叔，明天我把胡子刮了，让你看看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一面。学院来了几个漂亮的学妹，我可不能再这么颓废了。戴沐白那家伙明显是看上了那个冰块美女，小五是你的，那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的去追求一下宁荣荣了。 我和小五只是朋友。 行了，别装了，大家都是男人，谁不明白谁呀？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就泡起了个漂亮姑娘，你们孤男寡女的一路来学院，会没发生点什么？戴老大说，就是因为小五受伤了，你才和赵老师拼命。你说你们只是朋友，谁信？嘿，放心吧，我小奥是很有原则的。所谓朋友妻不客气，啊不，是朋友妻不可欺。嘿，我绝不会对你的小五有想法的。 看着奥斯卡那异样连闪的桃花眼，唐三一阵无语。他也懒得再解释什么，直接进入修炼状态，开始恢复自己的内力。夜深人静，整个史莱克学院完全安静下来。白天的考试正像戴沐白预料的那样，除了唐三他们四个人之外，再没有一个能够通过前三关的考生。而这还是多年以来史莱克学院收入学员最多的一年。赵无极身为副院长，自然有属于自己的居所。此时正一个人在房间中有些闷闷不乐。他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，身上的伤口也都愈合了。那些轻伤自然算不上什么，可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可不小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原本只是手痒打算活动活动筋骨，却大失脸面。要放在以前，他连想都不会多想，立刻就会将唐三毙在自己的手上。但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他是学院的老师，唐三是学员，这口气只能够咽下去。同时他也对唐三大为欣赏，从天赋上看，这个唐三甚至比戴沐白还要强，只是武魂先天上弱了一些，否则说不定他未来就是一个绝世强者。右手握拳垂到自己的左掌掌心之中，赵无极无奈地叹息， 唉，算我倒霉，怎么遇到了这么个小刺猬？看来啊， 以后我还要好好调教调教他才行。哼，玉不琢不成器嘛。 说到最后一句话，赵无极脸上不禁流露出几分邪恶的笑容。正在赵无极想着以后如何操练唐三的时候，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令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。 赵无极。 要知道，赵无极身为一名76级的魂圣，在整个斗罗大陆魂师界都是高等的存在，魂力已经强大到能够在自己身体周围形成一个奇妙的气场，能够清楚地辨别出身体周围方圆百米内树叶飘落的声音。而此时他却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周围有人，这个声音却是直接刺入他耳朵里，听上去就像是在耳边说话一般。这种实力已经令赵无极大为警惕起来。这个声音他并不认识，但他可以肯定来人的实力绝不在他之下。赵无极猛地站起身，眼中寒光大放。当初他在魂师界的名声不太好，仇家自然也不少，这些年隐匿在史莱克学院之中倒也十分平静，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名强大的对手。 谁？ 你出来。 一缕若有若无的气息锁定在赵无极身上，赵无极毫不犹豫地穿窗而出，来到了外面。赵无极的魂力骤然提升到顶点，小心翼翼地戒备着，同时也搜索着周围的动静。赵无极是什么人？不动明王，当初也是杀人无数的主，被未知的对手如此挑衅，再加上白天受的气，顿时令赵无极怒火上涌，脚下用力朝着那气息牵引的方向快速追去。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出了史莱克学院的范围，来到了外面的一片树林之中，那丝气息也正是来到了这里之后消失的。 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